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1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空相品，第21-2。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摄经净切沙等大劫，布施三宝，所谓佛宝、法宝、僧宝，语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获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一身般若波罗蜜多，经一昼夜如说而学，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称，诸菩萨摩诃萨称此称故，速到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摄经尽切沙等大劫，供养预留，一来不还，应供独觉菩萨如来，语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获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一身般若波罗蜜多，经一昼夜如说而学，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行身般若波罗蜜多，超诸声闻独觉等地，速入菩萨正性离生，复见修行诸菩萨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摄经净切沙等大劫，精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于云何？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获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报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一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精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母，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菩萨摩诃萨众，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一身般若波罗蜜多素能圆满一切佛法。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摄经净切沙等大劫，依法布施一切有情，于云何？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获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一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依法布施一切有情，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若菩萨摩诃萨 离身般若波罗蜜多，则为远离一切之智。若菩萨摩诃萨不离身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不远离一切之智。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常应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摄经净伽沙等大劫，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修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修行诸于无边佛法。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获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以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若菩萨摩诃萨不离身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智智有退转者，无有是处。若菩萨摩诃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智智有退转者，似有是处。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常应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摄经净伽沙等大劫，修行种种财施法施，住空闲处，气念思维，先所修行种种福业，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获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以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修行种种财施法施，住空闲处，信念思维，先所修行种种福业，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起回向，当知是为无上回向。离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起回向，当知是为有上回向。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常应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所修行种种福业，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摄经净伽沙等大劫，普缘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称量，现前随喜 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祸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其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普缘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称量，现前随喜，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何以故？一切随喜回向功德善根，皆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为上首。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常应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善根随喜回向，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而使善现辩白佛言：如佛所说，诸行皆是分别所作，从妄想生，都非实有。以何因缘，此诸菩萨摩诃萨等祸福无量无数无边？世尊，分别所作种种福业，应不能起世间正见，不能去入正性离生，亦应不能得预留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然诸菩萨摩诃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知一切种分别所作空无所有，虚妄不实。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善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如是种种空矣，如如观察分别所作空无所有，虚妄不实，如是如是，能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如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如是，祸福无量无数无边。有此因缘，能起正见，亦能去入正性离生，乃至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所说无量无数无边有何差别？佛告善现：言无量者，量不可得，不可量在过去、未来、现在法中，故名无量。言无数者，数不可得，不可数在一切有为无为界中，故名无数。言无边者，边不可得，不可测度彼法边际，故名无边。具受善现复白佛言：颇有因缘，色亦无量无数无边，受想行识亦无量无数无边否？佛告善现：有因缘故，色亦无量无数无边，受想行识亦无量无数无边。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色亦无量无数无边，受想行识亦无量无数无边？佛告善现：色性空故，说为无量无数无边；受想行识性空故，说为无量无数无边。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唯但色性空，受想行识性空， 为一切法皆性空也。佛告善现，我先岂不说一切法皆空？善现答言，佛虽常说诸法皆空，而诸有情不知不见不觉，故我今者复作试问。世尊，诸法性空，即是无尽，亦是无量，亦是无数，亦是无边。世尊，诸法空中，尽不可得，量不可得，数不可得，边不可得。由此因缘，无尽无量无数无边，若意若闻，俱无差别。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无尽无量无数无边，若意若闻，俱无差别，皆共闲了诸法空故。善现当知，诸法空理皆不可说，如来方便说为无尽，或说无量，或说无数，或说无边，或说为空，或说无相，或说无愿，或说无作，或说无为，或说无生，或说无灭，或说离染，或说永灭，或说涅槃，或说真如，或说实际，诸如是等实义无义，皆是如来方便演说。具受善现辩白佛言，世尊，甚其方便善巧诸法，实性不可宣说，而为有情方便显示。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诸法实性皆不可说。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法实性皆不可说。所以者何？一切法性皆毕竟空，无能宣说毕竟空者。而时善现复白佛言，不可说义有增减否？佛告善现，不可说义无增无减。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不可说义无增无减者，则应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增减，则应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无增减，则应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无增减，则应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无增减，则应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无增减，则应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无增减，则应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无增减，则应五眼六神通亦无增减，则应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增减，则应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无增减，则应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无增减，则应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增减。世尊，若不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增减，则应不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无所有，若不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无所有，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不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不可说义无增无减，不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增减，不可说义无所有，不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所有，然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作是念，我与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若增若减，但作是念，唯有冥想为般若 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时，持此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具行作意，并依此起心及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佛无上正等菩提微妙甚深，而起回向。由此回向巧方便利，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尔时善现即白佛言：何谓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诸法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谓诸法真如，而说为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色蕴乃至识蕴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眼处乃至意处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色处乃至法处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眼界乃至意界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色界乃至法界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眼处乃至意处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地界乃至十界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因缘乃至增上缘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无明乃至老死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苦集灭道圣地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三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即喜地乃至法云地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五眼六神通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三十二相八十随好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生死涅槃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法真如无增减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增减。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恒乐安住诸法真如，都不见法有增有减。由此因缘不可说义，无增无减。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增减，不可说义无所有。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所有。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 一指无增减，无所有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由此为门，集诸功德至圆满位，便证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为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为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是菩萨摩诃萨，若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初心起时，后心未起，无何何意？若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后心起时，前心已灭，无何何意？如是前后心心所法，进退推争，无何何意？如何可得积极善根？若诸善根不可积极，云何菩萨善根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报告善现，我当为汝略说譬喻，令汝于意亦得解了。诸有智者于所说意，闻其譬喻便得误解。善现，于意云何？如燃灯时，为初焰能浇铸，为后焰能浇铸？善现答言：如我意解，非初焰能浇铸，亦不离初焰；非后焰能浇铸，亦不离后焰。佛告善现：于意云何？铸为浇佛？善现答言：世间现见其诸实交。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亦复如是，非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初心；非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后心。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令诸善根生长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至最后心实地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善现辩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修行何等实地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令其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亦学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令其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如是实地至圆满位，得菩提时，非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初心；非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后心。而诸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如是实地至圆满位，便证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即白佛言：如来所说缘起理去，最为微妙，极为甚深，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学实地得菩提时，非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初心；非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后心。而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至最后心实地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心灭矣，更可生佛？善现答言：佛也，世尊，是心已灭，不可更生。佛告善现：于意云何？ 若心已生，有灭法否？善贤答曰：如是师尊，若心已生，定有灭法。佛告善贤：于意云何？有灭法心，非当灭否？善贤答曰：否也，师尊。有灭法心，决定当灭。佛告善贤：于意云何？心住为如，心真如否？善贤答曰：如是，师尊。如心真如，心住一二。佛告善贤：于意云何？若心住如真如，是心为如真如，实际性常住否？善贤答曰：否也，师尊。是心非如真如，实际其性常住。佛告善贤：于意云何？诸法真如即甚深否？善贤答曰：如是，师尊。诸法真如即为甚深。佛告善贤：于意云何？即真如是心否？善贤答曰：否也，师尊。佛告善贤：于意云何？离真如有心否？善贤答曰：否也，师尊。佛告善贤：于意云何？即心是真如否？善贤答曰：否也，师尊。佛告善贤：于意云何？离心有真如否？善贤答曰：否也，师尊。佛告善贤：于意云何？真如未能见真如否？善贤答曰：否也，师尊。佛告善贤：于意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善贤答曰：如是，师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贤：于意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为行何处？善贤答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都无行处。所以者何？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住真如中，无心现行，无限行处。何以故？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住真如中，都无限行，现行时处，现行者故。佛告善贤：于意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何所行？善贤答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圣义地，此中两种现行无故。佛告善贤：于意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不取相而行相否？善贤答曰：否也，师尊。佛告善贤：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圣义地中为破相否？善贤答曰：否也，师尊。佛告善贤：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圣义地中破相想否？善贤答曰：否也，师尊。佛告善贤：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不破相，亦不破相想？善贤答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作是念，我当破相，即破相想；亦不作是念，我当破无相，即破无相想。所以者何？与一切种无分别故。复此，师尊。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能如是离诸分别，而未圆满如来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即十八佛不共法等 无量无边胜功德故，为得无上正等菩提。复此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由此最胜方便善巧，与一切法不取不破。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了一切法自相空故。复此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住一切法自相空中，未欲成熟诸有情故，入三等池，用三等池方便成熟诸有情类。佛告善信：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儿时善信即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云何入此三种等池方便成熟诸有情类？佛告善信：是菩萨摩诃萨住空等池，是诸有情虚妄分别我我所者，以方便力教令安住空三摩地。是菩萨摩诃萨住无相等池，见诸有情虚妄分别诸法相者，以方便力教令安住无相三摩地。是菩萨摩诃萨住无愿等池，见诸有情虚妄分别多愿乐者，以方便力教令安住无愿三摩地。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善巧入三等池，方便成熟诸有情类，令所随意或大扰疑。儿时舍利子问巨寿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梦中入此三种等池，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否？善现答言：若菩萨摩诃萨觉时入此三种等池，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者，比梦中入亦有增益。所以者何？觉与梦中无差别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觉时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尽明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梦中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名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三种等持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为增益，亦应如是。是舍利子问善现言：诸菩萨摩诃萨梦中造业未有增益或损减否？佛说诸法虚妄不实，如梦所造，云何彼业能有增益或复损减？所以者何？非于梦中所造诸业能有增益或能损减，要至觉时意想分别梦中所造，乃有增益或有损减。善现答言：诸有觉时断他命矣，后于梦中意想分别身自轻快，或复有人梦断他命，未在觉时生大欢喜，如是二业于意云何？时舍利子问善现言：无所缘事，若思若业，俱不得生。要有所缘思业方起，梦中思业缘何而生？善现答言：如是如是，若梦若觉无所缘事，思业不生。若有所缘思业方起，何以故？舍利子，要于见闻觉知法中有觉慧转，由思其然，或复起境。若无见闻觉知诸法，无觉慧转，亦无染净。由此故知，若梦若觉有所缘事，思业乃生；无所缘事，思业不起。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佛说思业 皆敌自性，如何可言？若思若业，有所缘起，无变不生。善现答言：虽诸思业及所缘事，自性皆空，而由自心取向分别，故说思业有所缘生。若无所缘，思业不起。十，舍利子谓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梦中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为十回向大菩提佛。善现报言：此时菩萨久已受得无上菩提不退转记，一生所系定当作佛，善能酬答一切难问，我在此会亦请问之，不处此尊定当为答。使舍利子如善现言：恭敬请问此时菩萨。十，此时菩萨结舍利子言：为何等名此事能答？为色蕴也，为受想行识蕴也，为色蕴空也，为受想行识蕴空也，为色蕴真如也，为受想行识蕴真如也。且色蕴不能达，受想行识蕴亦不能达，色蕴空不能达，受想行识蕴空亦不能达，色蕴真如不能达，受想行识真如亦不能达。所以者何？我都不见有法能达，有法所达，达处达时，即有此达，一皆不见。我都不见有法能记，有法所记，记处记时，即有此记，一皆不见。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本性皆空，都无所有，无二无别，毕竟推证不可得故。而时舍利子复问慈氏菩萨摩诃萨言：仁者所说法，为如所证否？慈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法非如所证，所以者何？我所证法不可说故。而时具受善现白舍利子言：慈氏菩萨觉慧深广，修一切种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久已成满，用无所得而为方便，于所问难能如是答。而时佛告舍利子言：于意云何？如有是法成阿罗汉，未见此法是可说否？舍利子言：佛也世尊。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法性亦复如是，不可宣说。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我有此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受记，今得受记，当得受记，不作是念，我有此法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生疑惑，我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得，但作是念，我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闻甚深法，不惊不恐不怖不畏不沉不默，于得无上正等菩提亦无畏怖，决定自知，我当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而使佛告具受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见诸有情饥渴所逼， 衣服必坏，卧具乏少，所欲资财皆不如意。见此事矣，做事思维。我当云何既把如是诸有情类并离千贪，自缘无乏。既思维矣，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自具法少诸有情类，一切皆如六欲天众受用种种上妙乐具，而于其中无所染着。善先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布施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此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见诸有情烦恼炽盛，更相杀害乃至邪见，由此因缘短寿多病，容颜焦悴，无有威德，资财匮乏，生下贱家，肢体缺减，重视鄙讳。见此事矣，作事思维：我当云何即把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诸恶业果。即思维矣，作事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众恶业果，一切有情皆行十善，受长寿等诸圣果报。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境界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更相愤恚，口出毛赞，毁骂凌辱，以刀杖等互相残害，乃至断命，恶心不舍。见此事矣，作事思维：我当云何即把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如是诸恶。即思维矣，作事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烦恼恶业诸有情类，一切有情辗转相视，如父如母，亲友眷属，不相乖违，慈心相向，互为利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安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懒惰懈怠，不勤精进，弃舍三乘，亦不修行人天善业。见此事矣，作事思维：我当云何即把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懒惰懈怠。即思维矣，作事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懒惰懈怠诸有情类，一切有情精进勇猛，勤修善去，即三乘因升天人中，速证解脱。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精进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此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无盖所缚，远离净律，无量无色，散乱放逸，不修诸善。见此事矣， 做事思维，我当云何既拔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诸盖散动。即思维已，作事怨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无盖散动诸有情类，一切有情自在入出，净律无量，无色圣定。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净律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此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愚痴恶慧，于是出世正见具施，波无善恶业及业果，直断直长，直依直意，具不具等种种邪法。见此事已，作事思维，我当云何即拔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恶见邪执。即思维已，作事怨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恶行邪执诸有情类，一切有情成就正见，种种妙慧具足庄严。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此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三句差别：一、正定居；二、邪定居；三、不定居。见此事已，作事思维，我当云何方便即拔诸有情类，令离邪定及不定居。据思维已，作事怨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即能证得一切之智。我佛土中得无邪定及不定居诸有情类，亦无如是二句名声，一切有情皆住正定。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能证得一切之智。复此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堕三恶趣，受种种苦，所谓地狱、旁生、鬼界。见此事已，作事思维，我当云何方便即拔，令其永离三恶趣苦。即思维已，作事怨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即能证得一切之智。我佛土中得无地狱、旁生、鬼界，亦无如是恶趣名声，一切有情皆善去舍。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尽能证得一切之智。卷第516。